原来以为你是氧气，离开就会变窒息，就像阳光下的冰。后来发现我是空气，可有可无的而已，反正你谁都可以。最初的期待也总会好玩，熄灯的窗会变蓝，两个迷路的人到了最后也总会慢慢的走散。慢慢我放下了喜欢，慢慢我接受了遗憾，慢慢的阴天傍晚我依然撑伞，也不会感到孤单。慢慢我没人说晚安，慢慢我生活很简单，慢慢的季节变 把一切冲淡。